是你突然距离下门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，雨下渐远，我的爱依旧就像雨水源自落叶，跟我的思念厚了一点，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只剩在我时的眉眼，转眼我的爱依旧就像雨水窗台